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的经典名段为您送上的是戏剧杂谈。戏剧杂谈最初的名字叫杂学，这个段子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有很多艺人对它进行了丰富的加工，可是传到了侯宝林手后，自1937年起他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原来的这个段子只谈了京剧，而既表演过京剧又表演过话剧的他，修改的着眼点放在了京剧表演和话剧表演的差异上。相声段子不是讲理论的，但是他在这个段子里就两个剧种的不同说，我是戏剧博士，研究戏剧的，再顺着戏剧博士这条线说出了舞台的布景、道具以及剧中人的哭笑等方面的不同，最终说明了京剧表演具有写意性，而话剧表演具有写实性，其笑料设计也很巧妙，分别仿学两个剧种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就有了效果。再加上他模仿京剧老生花旦惟妙惟肖，评说妙趣横生，使这一段子流传多年，经久不衰。既然是经典的段子，那么版本就一定不少。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马季和赵岩合说的相声《戏剧杂谈》。 俩人往这一站呢，大家就看出来了 啊， 这叫相声。 是， 相声和演戏不一样啊。 是吗？ 相声就靠说， 语言的艺术， 把大家就说笑了。 哎， 说着说着大家就笑了。 对， 人这位朋友说了，说你说我不笑 怎么办， 我有办法让你笑。 什么办法？ 靠我的语言给你逗笑了。 对， 当然不能采取其他办法。 什么呀？ 比如说你不笑，我下去我隔着你去 啊， 到时候你隔着笑了，回头你皮包没了找我来了。 小偷啊。 是吧？ 不是这 我们相声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对， 和戏剧不一样。 是， 其实我呀是研究戏剧的。 哦， 我研究戏剧啊。 啊， 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戏剧， 爱好这个。 哎，小时候没事我就去听戏去。 是， 学两首还回来我就唱。 您在哪儿唱啊？ 在教室里头。 教室里头能唱戏吗？ 有台有桌子方便呢。 哦， 几个同学跟我在一块唱。 热闹， 老师很喜欢我， 真的， 对我非常注意。 怎么呢？ 每天都让我罚站。 没法不让你罚站，那教室里头能唱戏？ 说我太淘气了。 就是 到中学读书还是喜欢 爱好，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是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您爱好艺术吗？ 就怕考试。 怎么呢？ 一考试打小抄。 那要不打小抄呢？ 不及格呀。 你瞧瞧。 当然了，也得分考什么。 是啊， 你考音乐唱歌 啊， 我准得100分。 你爱好？ 哎， 那有别的课程呢？ 其他课程就差点，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60分？ 嗯，算数最糟糕。 怎么？ 30分？ 30分？ 嗯， 不及格呀。 后来大学毕业了。 啊？就这还大学毕业了？哈哈。 大学毕业之后，我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哦， 到现在我研究了戏剧研究有50多年吧。 啊。 所以从这50多年的体会的。 您等会儿 啊， 您研究戏剧多少年？ 50多年。 50多年。 哎， 哦， 所以我的体会呢，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啊。 那么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42。所以我呀研究 您别说了。 怎么了？ 您今年42岁，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啊 啊， 他这个 嗯， 就这差点 啊，差点儿，差多了。 这你听这话奇怪是吧？ 当然了， 42岁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嗯， 好像这话里头有矛盾啊。 哎， 对了， 对了， 矛盾是可能产生的， 嗯， 并且也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 啊， 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所以我研究 行， 怎么回事？ 我就问你，今年42岁，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啊？ 他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我给你算吗？ 啊，那可以。 我研究京剧研究了7年。 7年。 话剧是8年。 8年。 多少年了？ 7年加8年，15年呢？ 嗯， 7815吗？ 7856啊。 乘法呀。 你按加法这么算的？ 他可不加法吗？ 所以你就搞乱了。不是， 这谁搞乱了 啊？ 那难道连加法乘法你都闹不清吗？ 所以我那算数老30分啊。 也就30分。 你开玩笑啊？ 开玩笑。 研究戏剧研究了有20多年。 哎，这还差不多。 哎哎，不错 啊。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什么博士？ 戏剧博士。 戏剧博士。 哎哎， 不简单呢。 啊 啊，那您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发表了 啊， 40000余言。 嚯， 我这篇论文发表之后，那些同行们戏剧专家一看 啊， 哼，盖世奇闻， 了不起。 哎，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呢？ 题目是 啊，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啊， 这会儿戏剧跟水利有什么关系？ 有密切关系啊。 怎么呢？ 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吗？哎， 这么个水利关系。 哎，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什么？ 研究了很多问题。 您再说说。 京剧 啊， 又叫评剧啊。 对， 京剧和话剧同样是舞台戏， 是 处理手法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演话剧吧， 啊， 4幕4景， 哎， 必须有4场道具， 应用的， 缺一样都不行。 当然了， 京剧就省事。 怎么呢？ 一个桌子 啊， 几把椅子就全行了。 哦，这桌子还能当别的用？ 桌子用处大了。 有什么用啊？ 这边放把椅子，那边放把椅子， 啊， 由上头走过去， 这是 桥梁。 哦，桥。 哎， 嗯，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这是 高坡， 高坡，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这是 高山， 高山， 3张桌子摞起来，嗯，一个跟头哗往下翻， 这是 房， 房， 这房比那山高， 哎，房怎么会比山高呢？ 他看那技巧。 哦。 翻进来 看那功夫 是吧？ 对， 你话剧， 嗯， 话剧你得搭布景啊， 立体艺术 是吧？ 哎， 台上搭个小房子 是， 嗯，3面是墙。 哦， 后墙在前台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对， 门在后边。 哎， 人物出来拉门出来， 什么样？ 请进来。 嗯， 一拉门，人物出场了， 你 和观众见面了， 多自然。 他都是这样的。 对， 京剧里头他没有门， 没门， 哎， 那怎么办呢？ 随便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哎， 啊，因为这样。不妨碍他的舞蹈动作， 上场门下场门。 哎，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几项很漂亮的动作， 那叫 亮相。 亮相 啊，你比如说赵云嘛， 赵云， 我给您学习啊， 您给来。 赵云出台， 赵云， 赵云进场了，烟云康康去上天唱， 好， 怎么样？ 漂亮， 亮相漂亮。您不信，您这地方给他安个门。 那不一样吗？ 让赵云开门出来再亮这相， 显得真实。 满耽误了， 怎么呢？ 这样吗？ 啊、 赵云进场了，爷爷看看开不唱。 这相就别亮了，它亮出来也不好看。 哎、没有门 哦， 可是有时候戏里需要描写门， 那怎么办呢？ 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什么戏里有这动作？ 比如说三娘教子， 三娘教子，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对对对， 这地方就是开门出门的动作。 您给瞧瞧怎么样？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看。 嗯， 注意啊 啊， 要抓门了啊。 哦， 上牵官， 哎， 下牵官，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 嗯， 走出来。再瞧后头 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哎，可不没什么。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吗？ 哎，就是这样了。 在必要的时候搬一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那什么戏拿椅子当门呢？ 乌龙院。 乌龙。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门。 对。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那地方， 跑坡那点。 哎，就这地方。 哦。 请你走的王八宝钏，后面跟平薛平安进得窑来，就这样啊，把门也。进不去了。 嗯，椅子是门吗？ 请你把椅子抱着。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其实说起马季说戏剧杂谈，还有一个小故事。马季是侯宝林先生的得意门生。马季知道戏剧杂谈是侯先生段子中经典之经典，不论风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他也知道能演好这个段子，就标志着他的相声水平更上了一层楼。但是当他向侯宝林表示要学这个段子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马季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他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并且拿出了他自己默写的本子。侯宝林看出了马季的决心，同意他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马季说这个段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侯宝林先生对待徒弟的严格要求。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这个经典段子《戏剧杂谈》，让我们来领略一下侯先生的精彩表演。 还有的地方不同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吃喝也不同 啊？表演吃喝 啊、 哦？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哦。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哦，真吃。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那干嘛要吃啊？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哦，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啊。 怎么？ 嗯、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啊、嗯、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嗯， 饭菜都准备好， 哎， 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声预备开始，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走，这还得吃啊，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那就吃吧，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哎，那真的不是 不是啊， 哎要你吃真吃， 喝也真喝， 喝呢 拿起酒杯来， 哎，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哦，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对，真吃真喝，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是啊， 一表而过， 哦， 说得挺阔气， 怎么说， 酒宴摆下， 酒宴摆下， 其实什么也没有， 嗯，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哦， 亲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里咚咚里个隆哐隆切一个来哐，告辞了， 怎么样， 饱了， 饱了， 饱了， 吃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怎么不真吃啊，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嗯， 真来色菜一汤， 嗯， 来个香酥鸡， 你这 来红烧海参， 哎，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嗯，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唱不出来了， 是不是，嗯， 对，这是表演吃喝， 哭笑也不同， 哭笑不一样，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哦，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对， 老生一哭是这样， 哎， 哎，你啊 是这么哭， 青衣花旦是这样， 嗯， 哦咿呀， 嗯，啊，对呀， 这也就是舞台上， 哎，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那得哭啊，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对，没成过这样哭的，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嗯， 孝子打着幡， 嗯，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你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这倒热闹， 热闹 啊，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啊，卖票， 你想啊， 买票瞧出殡的， 是不是这样， 对，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哎，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哦，不一样了，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嗯， 并且把它缩小了， 怎么倒缩小了，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哦， 不能真哭很大哭，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大哭它不美啊，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 怎么 大哭 啊，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啊，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哭当然是不美了， 那 对，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哎，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嗯，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可不是吗， 那就行了， 哎， 那就真实， 对喽， 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嗯，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嗯， 不够使人满意， 是啊，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哦，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嗯，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怎么哭， 他这味儿， 嗯，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眼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啊，就这样， 这样哭是不真实， 这还是男演员， 那么女的呢，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怎么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怎么哭啊， 这样， 嗯，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哦，就这么哭啊， 哎，这就是这哭了，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是啊， 还得擦眼泪，我看这别扭， 嗯，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对呀，啊， 应该这么擦吧， 是啊， 擦眼窝， 嗯， 是吧，那都可以吧， 哎， 擦不去，这擦鼻子底下， 怎么擦 啊，哎，总是这样， 嗯， 哦，哦，哦， 哦，哦，哎，您等等，您等等， 嗯， 他不是擦眼泪吗，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据我想啊，不能擦。 怎么不能擦呀、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啊。是啊， 一擦就坏。 怎么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这好吗？俩黑眼圈 那绝对不好看。 对，这是表演哭 笑也不同。 笑呢，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哎，这倒是差不多。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哦，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怎么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是这样， 小生是这么笑。 这也就是台上。 哎，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啊，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怎么？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这位倒是笑了。 那别位就吓跑了。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哎， 嗯， 台步也不同。 哦，表演台步。 哎， 啊，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是啊， 也穿厚点靴子。 啊， 走起路来是直步。 哦，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对 啊，美啊。 哎，好看， 在舞台上显着美。 是，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啊，这么走。 哎， 嗯， 那也好看呐。 那好看。 嗯，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哎，能这么走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对，就是慢点。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马还迈方步 啊？没有真马呀。 那么以什么代表？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哦，马鞭子。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怎么个动作？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嗯，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走。 还这样。 可不还这样吗？ 对吧？ 对，这是骑马。 还要坐车。 戏台上有真车吗？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那叫车旗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哎， 举着这旗子 上车的姿势， 哎，那好看。 你瞧一瞧 这样。 嗯， 辞别先辈上车了。一扶这旗子， 哎， 这就算坐车了。 对，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可不自己走吗？ 戏剧杂谈是侯宝林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段子之一。侯先生之所以满意，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段子能代表他的风格，而且内容、立意和包袱都设计得非常好，能使听众朋友更好地享受相声带来的乐趣。二呢，就是戏剧杂谈是侯宝林先生说的第一个段子。侯宝林15岁时在鼓楼市场实际茶馆门前的地摊搭班唱京戏，同时在鼓楼市场内相声场子听学相声，向相声演员常宝臣、聂文志、郑祥泰、王世臣等学习。有一次场内只有一位相声演员缺搭配的，侯宝林就说，我给你帮帮忙吧。就这样，侯宝林第一次上场说起相声，当时他说的段子叫杂学，也就是后来的戏剧杂谈。因为侯宝林学过京戏，所以段子很圆满地说了下来。此后他就开始在鼓楼市场说相声，是杂学这个段子引领侯先生走上了相声之路，才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晚十点钟开始，是何池创作的一段相声，通过马三立的二度创作，讽刺了那些只知夸夸其谈却只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人。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晚十点钟开始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上个世纪50年代，马三立把买猴这段相声说火了，创作者何池在高兴之余又构思创作了新段子，晚七点钟开始。而且这一次何池一点没犹豫，直接把本子交给电台文艺部，转马三立收。这段相声的内容是写一个壮志凌云、胸怀远大的人，先后想当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一次次信誓旦旦地表示从今晚七点钟开始钻研学问、刻苦努力，而又一次次接着就打退堂鼓，畏难而退。马三立拿到这个段子以后非常喜欢，经过一番加工处理，马三立就将这段相声搬上了舞台。由于马三立每次演出都是压轴，上台时已经是9点多钟了，所以呢就把名字改为晚十点钟开始。下面为您送上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相声片段，晚十点钟开始。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是是，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 嗯， 你带院牌不？ 没带，没有。 院牌 没带着。 哪位带院牌了？ 哪位也不带着呀？ 借看一下。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忘了带院牌了。 嗯，好。 今天是1957年，七月， 哎， 六月， 哈， 七月， 哎， 七月， 嗯， 二号， 哎，二号，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你等着吧，今儿是二号吗？ 今天二号。 今儿怎么个二号？ 我愿意今天是二号。 干嘛？ 我们三号发薪。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二号干嘛呢？哦，今儿二号，明儿好发薪了，哪是？净电发信呢、啊、 今天是一号。 你甭管几号了， 今天是一号， 也不是一号，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哎，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哦，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哦，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嗯，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应当学这个。 凭学这还不成？ 是啊， 我是一位科学家 啊，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啊。这倒对，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嗯，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用不着这么多呀、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啊，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哦， 懂吗你？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当然学得了了。 嗯，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创作什么？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哦，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啊，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嗯，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嘿，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叮， 怎么了？ 太阳就出来了。 哦，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怎么着了？ 太阳就没有了。 嗯，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嗯，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好， 我想发明人造雨 啊，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 哦， 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 嗯， 我有人造风 啊，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好嘛！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啊，嘣嘣，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哦哦，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啊啊，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哦，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行行行， 我们科学发展上，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啊， 累了吧？ 不累。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不累不累。 哦，还不累啊？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好啊。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好，我谢谢你。 是是， 我谢谢你鼓励我。 哦， 你很相信我吧？ 可不是嘛。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啊，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从今天开启啊，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哦，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谢谢你。 哎，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啊，再见了。 再见。 再见了。再见了，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同志， 您怎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就是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这不能嫌麻烦。 我倒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怎么？ 我这个人呐， 啊，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哦， 我是个急性子人 啊，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啊， 化学不行。 是啊，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啊，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摔了他。哎，那么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对呀， 啊， 我下定决心了。 嗯，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你说是不是？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嘿，我打小时候 啊，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爱那个。 嗨， 那时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哎呦，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的，我都敢拿着放。 那有什么用啊？ 拿着都敢。 那没有用啊，那个 啊， 爱不上军事学呀。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是啊，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哦。 军衔一戴， 嗯，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嗯，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是啊， 我就认为呀，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哦，这倒对。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是的， 我要是努力学习， 嗯，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好。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啊，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你学习什么呀？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哦，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啊，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好， 我练习射击。 嗯，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啪， 你起来，起来，起来。你站起来，站起来！ 我练射击。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我。 我射击 不行，你等等吧。 射击， 你练射击呀、啊？谁发给你枪啊？ 没有枪。 那怎么练啊？ 我买枪。 买？哪买去啊？ 你卖我一支。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小枪， 小枪我也没有啊。 谁有枪卖我？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哎，怎么着？ 那怎么练呢？ 就怕你不用心。 嗯， 我真下功夫 啊，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哎，也行 也行啊，就是行。 是啊， 我是一位军事家 啊，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啊。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好，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哦，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啊。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好，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哦，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什么？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啊，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啊，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好，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嗯，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对，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嗯，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好了， 我们的力量， 对， 我们的国防。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啊， 喝点水吧， 不喝水， 你累了吧？ 不累。 哎呀，看这样子可够累了。 不累， 还不累啊？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好啊，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好。 啊，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好，我谢谢你。 是， 我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很相信我吧？ 可不是嘛。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嗯，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从今天起啊，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谢谢你。 嗯，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哎呦， 再见。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同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这不能嫌麻烦。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那你慢慢的锻炼。 我怕不行，我这功夫都不成。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啊， 晚了。 是啊， 这个样了 还有。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啊， 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这倒对， 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啊？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哟，有什么基础啊？ 嘿，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跟同学们排戏啊，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别你这都是毛病，这都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啊？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什么天才啊？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哦，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这倒对，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嗯，我要是搞文学艺术啊，嘿嘿，太合格了吧。 你啊，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嗯，我太行了。 那好啊，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啊，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什么叫不易啊、嗯、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嗯，我看不透。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这是啊，我你看透你自己了。 哎，就从今天晚上啊10点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哦，你学习什么呀？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哦哦，我用1个月的功夫啊，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嗯，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好，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信》《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可不简单。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哦，要学习政治？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 是是，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哦，这倒对。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哦，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好，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看什么呀？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啊？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哎，这应当看看。 我找出时间来啊，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你都学什么呀？ 学习京剧啊，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好，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看什么呀？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好， 到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啊，跟他比一比。 哦， 瞅瞅。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那是干什么呀？ 契可夫啊，契可夫有樱桃园，我来个苹果树。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净跟人学嘛呀啊！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啊！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这你呀， 到12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哦，你就胖了？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是啊，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那怎么着？ 到12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穿什么？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哦，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啊，这就都带满了。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 太对了。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 学艺术多新上万、哦、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嗯、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行了行了，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哪叫 都好。行了行了， 我们把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烧饼 啊，吃一套吧。 烧饼先不忙。 哦，不忙啊，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啊， 累了，你够累的了。 不累不累， 还不累啊？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哎、好啊，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对。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了，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好。你很相信我吧？ 嗯，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 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对，太对了。 啊， 我就不配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嗯，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哎，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了。您等等吧，您等等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没关系 啊， 我加紧学习吧。 哦哦，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好， 再见。 嗯， 再见了。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我咱们谈谈谈。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你不相信我了吗？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啊，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哦，这要死了你啊。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哦，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啊，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又来了，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是不是？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您等等吧， 我要努力。 您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啊。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0点都过了。 哎， 那没关系。 怎么？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哦，从明天起。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哦，这你呀、啊、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相声片段晚10点钟开始。马志明曾经说过，父亲马三立一生演出过的众多新段子中最钟爱的作品就是晚10点钟开始。这个段子马三立足足说了40多年，不同的时期上演这个段子时，马三立都会根据当时的不同情况和观众的不同审美要求进行改编，使这个段子达到了常演常新的境界。直到马三立最后一次演出时，这个段子的修改稿件垒起来已经得有2尺多高。马三立晚年的时候出了一盘录音带，其中就有晚10点钟开始这个段子，人们在第一时间给马三立送去了。马老听了袋子后很不满意，说这是我说的最次的那回。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够想象出马三立有多么钟爱这段相声。听完了这段晚10点钟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齐豫演唱的7点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